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小何这个远房亲戚啊，就是他们这姑姑，连垒个羊圈也得选日子，还得木匠说几句吉祥话。刚垒完了，他就问木匠：“你说这个圈里头养羊肯不肯长啊？”木匠说了：“肯长啊。”“哟，那这长多大呢？”木匠说：“长多，长我这么大。”嘿，小何这姑姑特高兴，赶紧说：“好好好好，实在是太好了。”木匠又接着说了：“我可是长了几十年才这么大的。”小何带着远房的姑姑看病回到家以后啊，忍不住唠叨起姑姑来了：“ 您说说吧，这腿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医生说是从高处摔下来造成的，而且还没有及时治疗。”“ 嗨，别提了，本来那天呀答应村里的书记下午去参加他们的会，可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没看黄历，于是啊我就翻了翻。”“ 哎呦，又是迷信惹的祸。黄历上写什么了？”“ 上面写着忌出门。”“我就琢磨了，都答应书记了，不去不合适啊。”“ 那您怎么去啊？哎，不是忌出门吗？”“ 他上面光写着忌出门，没写忌会友啊。”“ 这不出门您怎么会友啊？”“ 嗨，我心想，我不从门那儿出去不就完了吗？”“ 哎呦，奇了怪了，这不从门出去您从哪儿出去啊？”“ 我想从墙头翻过去，结果呀我就从墙头上给掉下来了。”“ 哎呦喂，这腿就这么摔坏的吧？哎呦，跟您说了，那迷信的玩意儿不能当真。”“ 这还不灵验，我把腿摔了就是不宜出门的最好证明啊。” 小何这个远房姑姑还真是挺固执的，这摔了腿了吧，他不说自个儿迷信，反而说摔了腿是最好的证明。嘿，这固执和侯宝林一个相声里那角色啊，可真是有点像。怎么个像法呢？您自个儿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相声《不宜动土》就知道了。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是吗？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可不是吗？ 今天没人信这套。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这谁跟鬼喝酒啊？ 啊， 那就那么说。 我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啊，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哦，就信以为实了。 哎， 嗯， 就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是啊， 可都信。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就是嘛， 嗯，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嗯， 这就是交替反射。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哦，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哦，是了， 啊，使得你的恐惧。 是是， 现在没人信这套。 可不是吗？ 烧香磕头没有了。 没有了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没有了， 不信了。 可不是吗？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这话对、啊、 他就不信这套了。 哎，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嗯， 光棍一人， 是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啊、 哦，老头迷信。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是什么呀？ 历书。 历书 就是过去叫黄历。 哦，就是黄历。 哎， 嗯，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看黄历。 啊，都得看看黄历。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嗯， 小金是29啊。 是啊。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啊，对呀、啊。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 嗯、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宜沐浴啊、 嗯、 宜探亲啊， 嗯， 宜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啊。 嗯，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哎， 就那么四个字。 是啊，诸事不宜。 哎，什么事都没有。 嗯、 啊、哎，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哦，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历书。 是了， 每天他得看 啊。 那老头就这样。 好嘛， 今天想啊洗澡去， 怎么怎么样啊， 你看这历书 嗯、 没有。 哦，不宜沐浴。

有个人啊，可能是之前来这儿开过，邀请人大师吃饭，说定了宴席啊，在素食坊。大师一听有点不高兴，说：“酒虽然我喝不了多少，但我不能吃素啊。” 这什么大师啊，又喝酒又吃肉的。 谁说不是呢？哎，我们心想再看看吧，说不定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那种呢。 结果呢？ 结果又看见一位老大爷摇着头就进来了。大师问人家是不是儿女不孝啊，这大爷摇头。大师又问，哎，是不是钱丢了，这大爷还摇头。大师最后实在是想不出词儿了，就问大爷，您究竟是来求什么的呀？ 他求什么呀？ 大爷说了，我呀就是来问问我这摇头病什么时候能治好。 小何这讲的还挺声情并茂的，这回呀，这位爱迷信的远方姑姑应该多少有点醒悟了。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小迷信还真不少，你像什么情侣两个人呀都有朱砂痣的，那是前世夫妻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俩人都有黑色的米痣，那就是前世无缘开始，今生来续。那照这么说甭问呢，那脚心有三颗朱砂痣的准能变成孙悟空啊。下边咱们一块来听马三立的相声《算卦》，听听相声里的这位啊是怎么蒙人的。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七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呢你都找不着，他吓唬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多余吗？这不是，他根本就不灵。有的名相面的一点能力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的，净仗着蒙事。他们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山顶上那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就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呢，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有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这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带个木头边，这手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你一个哎。比画是猴儿细，比画是猴儿长点儿。你看，拿个石板在这儿，东瞧西望，小市场呢，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吗？仙子也是仙子，袋子也袋子。这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关键就是零，零，他告诉他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个，瞅着那个，

下期的快乐合家欢，韩健跟您不见不散。编辑苗博，制作引力，同样期待明天的相聚，一块来听小虎队演唱的《真我》，回见。 我的梦太短暂，更需要坚强。我的路太漫长，更需要勇敢。真的疼不用说，我自己承担。我相信此生值得我爱。世界虽黑暗，真我不孤单。冲破人情冷暖，超越障碍。人间真的痛不用说，我自己承担。我相信此生值得我爱。再长的黑暗，折磨不孤单。管它成功失败，不必感。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

不过小何家的趣事儿，咱们就先说到这儿，还多着呢，以后再聊。下期的快乐合家欢，韩健跟您不见不散。编辑苗博，制作引力，同样期待明天的相聚，一块儿来听小虎队演唱的《真我》，回见。 我的梦太短暂，更需要坚强。我的路太漫长，更需要勇敢。真的疼，不用说，我自己承担。我相信此生值得我爱。世界虽黑暗，真我不孤单。冲破人情冷暖，超越障碍。人间的梦太短暂，更需要坚强。我的路太漫长，更需要勇敢。真的痛不用说，我自己承担。我相信此生值得我爱。再闯的黑暗，这么不孤单。管他成功失败，不必感叹。再多的悲哀，这么一定在。拿出热血热心，去创造未来。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